化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9号星期五，农历正月二十，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本市是晴转多云，午后有2、3级见4级的偏南风，大气干燥，请注意防火。那么白天的气温逐渐升高了，但是早晚气温仍然是比较的低，早出晚归的话，请您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三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一，适宜您擦洗车辆。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面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漆、 锦坛玉雕是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侵蚀，距今天呢就有400多年。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来到了我们的周五，我们节目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节目的时间了。那么刚才呢，大家也听到了我们这开场音乐，一开场就是一声沉闷的这个古钟的声音。为什么会有敲钟的声音呢？因为这古钟啊，它的这个文化是咱们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古钟也是科技文化发展进程的缩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音乐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等方面的信息。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两位嘉宾，来跟大家一起说说古钟里的中国文化。好，伴随着这悠扬的编钟声，来请出我们的两位嘉宾，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社教部的王申，您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是这个程程，您好。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那么说到这个钟，大家会想到很多，比如寺庙里会有大钟，还有我们现在听到这个乐器编钟哈。 对， 其实钟还包括钟表也算吧。 钟表应该不属于这一类， 不属于这一类的哈。那么咱们这个古钟寺大钟博物馆的这个钟， 不包括钟表是吧？那包括哪些类型呢？ 其实就我们中国的古钟而言呀、啊，其实主要是分为两大类的。 嗯， 那么一类呢，就是我们先秦时期的这种乐钟。 嗯， 那么乐钟其实我们很好理解，其实它主要呢是为了演奏音乐的。 嗯， 这种乐钟呢，最早呢是起源于夏代。 嗯， 那么在殷商时期呢是成型的，主要流行在呢春秋和战国时期。那么在我们《太平御览》这本书中呢，说记载说，凡金为乐器有六，皆钟之类也。他们曰钟，曰钹，曰纯，曰拙，曰挠，曰铎，这六类。 嗯， 所以呢，他们呢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呢，就是横截面呀、啊、呈这种合瓦形。 嗯 啊，那您提到的编钟呢，也是这类里面的。那么我们其实第二类呢， 合瓦形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 啊，对，那么合瓦形呢，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在平房上、 嗯、 啊，我们盖的一些瓦片，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么合瓦形呢，是两个瓦片合在一起、 哦、 啊，这么一个形制特征、 嗯、是合起来的瓦片的形制、啊。 对对对对， 嗯、 它呢是我们这个早期啊先秦时期乐钟的一个基本形制。 嗯 啊。那么在第二类呢，其实是主要是汉朝以及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一种，那么横截面呢为正圆形， 嗯， 就从合瓦形变成了正圆形的这种钟体。那么因为呢它跟佛教的传入中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呢我们也将它呢统一称之为范钟。啊，那么范钟呢，像主要有悬挂在寺庙中的，我们则称之为佛钟。 嗯， 像悬挂在道观里的呢，我们就称之为道钟。有一些是要上朝时候用的，那么我们称之为朝钟。 嗯、 那么大家可能更熟知一点的，就是像在城市的钟楼里报时用的、 哦、 啊，我们都叫它呢是做更钟。还有呢，像坛庙里的用来祭祀的坛庙钟等等。 嗯，啊、这个范钟实际上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范文， 对， 是吧？ 对，那个、 上面一个。林下面一个 平凡的凡， 哎，范文，这叫范钟哈，它统称为范钟哈，包括寺庙里的佛钟啊，还有道观里的道钟，上朝的朝钟啊等等这些哈， 对对对， 嗯，还有城市的这个钟鼓楼里的钟哈， 对， 嗯，那么这个大钟寺的古钟博物馆里收藏的是大部分都是中国的这种古钟是吧？ 对，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展厅是外国钟灵展厅、 嗯、 也收藏了一部分的西洋铜钟。 嗯，你们一共是分几个展厅？ 十个主题。 十个主题， 对对， 大概包括一些哪些呢？ 包括的像我们的这个钟韵鸿鸣啊，是我们的一个展览的序厅。 嗯 啊，还有像礼乐回响啊，主要展示的是我们的编钟。 嗯 啊，志气庄严啊，就是介绍我们古钟的一个分类。 嗯 啊，还有像金火流光，主要介绍的古钟的一个铸造技术。那么在赤剑绝声展厅呢，当然就是介绍的我们绝声寺的一个历史的沿革。 嗯 啊，在越古钟林展厅呢，向观众朋友们介绍的呢是中国古代钟灵文化的一个发展史。 嗯， 对，等等等等、 哦。一共是分几层啊？这博物馆？ 我们是一个古建筑类的博物馆、 嗯、 所以它是一个平面的。 平面大概多大面积呢？ 我们现在博物馆总占地面积是3万平方米。 嗯。3万平方米啊，那其实是很大的哈。 对对对。 嗯，那么说到这个大钟寺这个古钟博物馆呢，如果您不知道在哪儿的话，有一个地名大钟寺，我想大家是很熟悉的，地铁13号线上有一个这个站哈。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之前呢也发了预告，说到要做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就有朋友说这个给我们发来微信说大钟寺旁边有一个寺庙叫觉生寺。刚才我听到这个王山也说了，说这个实际上就是你们这个展览的其中有一部分也会介绍到这个寺庙是吧？ 对。 所以咱们这个大钟寺的古钟博物馆跟这个寺庙是在一起的是吗？他们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其实啊，这个问题呢，很多观众们也都在参观的过程中询问过我们。 嗯， 那么其实呢，就是地铁大钟寺站这个命名啊，确实源于我们这座寺庙。那么这座寺庙呢，就叫做觉生寺。觉是我们这个睡觉的觉，生是生活的生，寺呢是寺庙的寺。而我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呢，坐落在这个北三环的辅路旁边，它的我们这个博物馆的馆舍呀，就是依托了这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觉生寺的古建筑群， 嗯， 还有一部分现代仿古建筑群组成的。 嗯嗯嗯，那么这个觉生寺是始建于什么时候呢？ 觉生寺啊，是由清朝雍正皇帝下令建造的。它呢，始建于是清雍正11年，也就是公元1733年，距今天呢，已经有285年的历史了。 当时是为什么要建这样一座寺呢？ 它呀，这个觉生寺呢，其实跟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些寺庙呢，功能上呢稍稍有一些不同。它除了有这种寺庙上的这种焚香的这种功能之外呢，它更重要的呢是在清代是作为皇家祈雨的一个重要场所。 嗯 啊，在当时啊，就是每逢干旱的时候，皇家呢都会进行一个祈雨。而在我们觉生寺的这种祈雨活动呢，一般都是以七天为一轮。那么头天呢，由皇帝或者亲王亲自到这里拈香祝祷。那么之后呢，再由亲王、贝勒、贝子等皇亲国戚呢轮流的念经祈祷。那么如果七天后呢没有下雨，那他就会再进行七天，直到下雨为止。 嗯。 那么据我们初步研究的一个统计来看呢，像清代的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道光皇帝、咸丰皇帝、同治、光绪等呢，在他们的在位期间都曾数次来到这里亲自主持我们拈香祈雨的活动。啊，在我们今天的博物馆里呢，在敕建觉生寺碑的背面还收藏有这个乾隆皇帝在石碑上御题的一首谢雨诗。 哎，那这觉生寺呢是这个过去皇帝祈雨的地方，它怎么就变成了这个古钟博物馆了呢？ 它呢其实在这个历史上啊也是有一个功能的演变和延续的。那么觉生寺呢在清代的时候是刚才介绍到了是我们清朝皇家祈雨的一个场所。 嗯。 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它呢主要是在京城作为一个庙会的举办地之一。那么老百姓们都进入到这里。那么因为这个寺内呢藏有这个国宝永乐大钟，就逐渐的将这个寺庙的名称呢称之为大钟寺。 嗯。 那么到了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觉生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在80年2月的时候呢，北京市政府决定在这里呢成立了大钟寺文物保管所。所以在当时啊，就有北京市有一批珍贵的那么古钟类的文物集中到了这里，就是大钟寺的文物保管所。嗯。那么到1984年11月呢，又北京市政府的批准成立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并在这个85年的10月5日在大钟楼前举行了我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一个建馆典礼。 嗯。 那么从这里开始呢，这座历经300年的磨难的这种古寺庙以这种博物馆的这种全新的面貌，那么就向我们全社会进行了一个开放。 嗯。 那么成为一座具有我们钟灵文化特色的专题博物馆。 嗯。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博物馆2012年到2014年之间还进行了一个修缮和这个提升是吧？ 对对对。 嗯。那么到底这个大钟寺博物馆里头这个古钟哈，当时它有一个什么样的来历？因为这座寺庙俗称大钟寺，但是原来叫觉生寺却没有多少人知道，就是因为寺庙里有一口大钟。那么说到这个，其实就要说到这个大钟寺这个 永乐大钟， 永乐大钟它叫觉生寺，但是呢现在叫大钟寺博物馆，最开始就是因为这头有一口大钟是吧？ 对， 这口大钟可有名可有名了。来，你们哪位介绍一下？ 我来吧。那个老北京其实在民间的时候早就有一句这个俗话叫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 嗯 啊，这是一个回文。那这里桌子的这个寺就是指我们的大钟寺， 人经过了这大钟寺，但是寺里头的这个钟可比人大多了。 对， 寺中大过人哈。 那这个钟指的就是呢永乐大钟。 嗯， 那么这个永乐大钟呢保存在寺庙的最后一间院落，我们馆的核心建筑大钟楼里头，是一个国宝级的文物。它呢是由明代的皇帝朱棣下令铸造的，通高呢是 6.75 米，就相当于大概2到3层楼房那么高。口径是 3.3 米。那么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我们成年人需要大概6到7个人去合抱才能抱得住。它的重量是 46.5 吨重，那么就相当于6到7头成年大象那么重。周身呢遍布了这个佛经咒语，有汉文和梵文两种文字，共计23万余字。 嗯， 那么因为有了这口永乐大钟，所以呢我们这个觉生寺被老百姓们就俗称为了大钟寺。 嗯， 对。 这么大的一口钟，当时是什么缘由铸了这么大一口钟呢？什么来历呢？ 其实这个来历啊，就是刚才跟观众们问的，为跟永乐皇帝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 是 对，其实呢，他这个永乐大钟的诞生啊，有这么一段历史故事。那么我们史学上将这个称之为靖难之役。 嗯， 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当时呢，明太祖这个朱元璋在应天定都，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他呢就将他这些儿子呢都分为藩王镇守各地。然后当他这个他的皇太孙朱允文继位之后呢，就深感他这些藩王叔叔们啊拥兵自重，那么威胁了他的皇位，于是呢就与他这个亲信大臣像齐泰啊还有黄子成啊等就密谋削弱这些他叔叔们这些藩王的权力，这样呢就触动了他叔叔们的这些自己的这种利益。因此呢就当时这个燕王朱棣就在他的周王啊齐王等兄弟相继被废以后，那么终于决定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名起兵南下，那么夺取皇位。那么到了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之后呢，攻下了帝都应天，朱棣呢在应天称帝，年号永乐。那么或许啊是因为这场争夺皇位的战争，那么时呢杀了许多人，他内心惶惶不安，因此啊就是朱棣皇帝呢想通过住佛中诵经文来求得心灵的慰藉。那么所以这个呢这也是史学上有些人认为之所以注重原因就是这种忏悔说他的一个依据其实也就是我们乾隆皇帝在大钟歌中写到的。对，那么大钟歌呢他就写到说，这个瓜蔓连抽何惨毒，龙江左右金官风，谨言难逃难识笔，忏悔俱赖佛寺中，就把这些他这个造成的这些杀戮，那么说呢朱棣心感不安，所以呢就需要通过一种佛钟来忏悔 正好忏悔这两个字也出现在了这个诗歌里头，大钟歌里头。 对， 但这个都是一个猜测 传说， 传说，对，它不是一个史实。我们在文献中并没有见到，就是朱棣皇帝为了忏悔，然后去铸这个大钟的这样的记载，并没有发现。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当时这个朱棣皇帝的父亲朱元璋，他本身是比较信奉佛教的，那么他当时在铸造另外一个南京的大钟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说这个为功大者钟大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的功非常大的话，你铸的钟就要很大，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也有史学界的一些老师们猜测说，很可能朱棣也是延续了他父亲的这样一个理念，所以才铸造这么一个钟，以表彰自己的功绩。当然这些全部都是一个我们的推测而已，并没有发现有真正的这个文献的详细记载。 这么巨大的这个钟，那么二位呢，今天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专门还带来了一个是叫样品还是什么， 对， 复制品， 小的一个复制品的 钟。对，这个就比较好，手能提起来，而且这声音真的好美，敲一下给大家听一听。 对，敲一敲 啊。这离得老远呢，这声都这么大哈，离远点，别太近了，一会儿爆了，再敲一声我们听一下。 再敲一声。 我们同事刚才看了好喜欢，说那个有没有卖的哈，说这没有卖的是吧， 对，这目前还没有卖的 这是，所以说也是虽然是复刻品，也是很珍贵的一个复刻品哈。 对， 这就有活动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 是， 那这口大钟寺的这个觉生寺的这里头这口永乐大钟，就是到底它是就是在哪儿什么时候铸造的呢？ 其实啊，永乐大钟就是在历史上呢，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搬迁户。 搬迁户，那么大的钟还是个搬迁户啊？ 对对对，它呢经历过了这个三次搬迁。它最初呢其实是出生在我们当时明代北京城钟鼓楼西北的，当时这个地方叫做铸钟场。这个地方。那么呢算来呢铸金呢已有将近600岁的年纪了，这个钟。如今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啊还保有铸钟胡同这样一个地名。那么铸成了以后呢，大钟就被迁入那么位于景山公今天景山公园东北的地方，当时这个地方呢叫做汉经场。这个汉经场呢是明代的一个内府的印经机构，那么是专门印制汉文佛经的场所，那么所以呢就将永乐大钟搬移到了这里作为存放，是第一次迁移。 那么过了200年之后，这个明朝的万历皇帝登基以后，那万历皇帝的母亲 李太后，她是非常痴迷佛教的。那万历皇帝为了就是孝顺他的母亲，决定在西直门外修建一个万寿寺。 嗯， 那当时就响起了这口钟，于是呢就把这口钟历尽千辛万苦移到万寿寺去，供他的母亲。 可不是嘛，那么大的钟要挪过去可不容易啊。 对，供他的母亲礼佛用。那当时我们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呢，万历皇帝把永乐大钟移过去之后啊，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个方形的钟楼。每天还安排六个专职僧人去敲击吟诵他。那当时的文人骚客就是听到了钟声之后还有一段记述，就是说到声闻数十里，其声洪洪，时远时近，有异他钟。就讲的是永乐大钟的这个钟声传播的很远，而且呢有一种时远时近的这么一种像特效一样的这样的效果， 声音轰轰的哈。 对，可是这样的搬迁没多久，到了天启年间的时候，就是北京城突然出现了一种传说，就是说在城西鸣钟对天子不利。所以呢当时的皇帝是明熹宗，那么他认为呢不能对我不利，那于是就下了圣旨将钟从钟楼上给摘下来落在了地上。那么从此呢大钟就一直倒在地上，直到明朝末年。这就是第二次的搬迁。 对，那么在清朝啊建立以后，那么在雍正十一年刚才介绍到了修建了觉生寺，那么当时的有一位王爷是和硕庄亲王，就上书说呢，从这个觉生寺的中路这个主体建筑来看，它一共共分五层，那么从前往后呢对应着呢正好是金木水火土五行。那么永乐大钟我们知道是青铜铸造的，所以呢他们认为呢永乐大钟本体呢是属金的。那么如果在属土的藏经楼后另建一层，那么安置我们这个永乐大钟呢，他认为取了一个金土相生的好寓意。所以呢就到了乾隆八年的时候，永乐大钟啊就正式的在觉生寺大钟楼进行悬挂了。 所以在乾隆年间的时候，这个大钟才真正来到了觉生寺。 对对对。 网友费通风说，我去过大钟寺，哎呀那个钟的确是好大呀，我想知道它到底有多重啊。我们做节目之前也查了这个文献资料，说这钟有84000斤。我就很好奇，这个数字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呢？就真正这个钟的重量到底是多少呢？ 其实刚才仔细听的听众已经可能听到我们刚才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对，那就它有多粗啊？ 对对对。经过我们现在的这种手段进行测量呢，永乐大钟的重量呢是达到了46.5吨重。 那就是4万多斤哈。 对，那个也不是，但是呢，就是关于一些历史上文献之所以记载为这个84000斤啊，我们有些学者就认为，那么这个84000这个数字呢，其实是在古印度的佛教中是个非常吉祥的数字。所以呢，这个说法呢，或许是为了表现咱们在铸造这个佛钟的时候一些体现出的佛学观点，或者为了它铭文内容来服务的。 那当初这么重的钟，它是怎么挂到这个钟架上去的呢？而且这得有一个多么坚强的架子能撑着这口大钟呢？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平常的做社交活动也好，在接待的时候，好多好多观众啊，有些小朋友都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尤其是走到那个钟的前面的时候，一看，哇，这么大一个钟， 是怎么挂上去的？ 然后回头一看，说我们这钟楼门这么小，这钟怎么进去的？然后怎么悬空让它挂在这里的呢？就过去又没有大型的机械去帮忙。其实这个我一解释，大家就明白了。其实方法很简单。那么我们首先他们会在这个钟楼的这个位置先把地基搭好，搭好了之后呢再进行堆土，把这个土堆好堆成缓坡，然后渐渐的把这个钟拉到这个缓坡上，然后拉到钟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高度之后，再把这个钟架子给它在钟上穿好悬挂好。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土坡清理掉。清理掉了之后，最后再把这个钟楼的外围给它盖起来。 就是先把钟给这个搁在这儿，然后再盖这个楼。 对， 要不然这门哪能进得去啊？ 是， 太不容易了。那么刚才呢，说到咱们这个钟84000斤哈，我又仔细算了一下，我刚才说的是，4万多，就是公斤，那么合成金其实是9万多斤了，比84000斤可是更沉了哈。 对对对， 这合93000多斤了哈。好，那么说到这里呢，大家对于这个大钟寺博物馆 这个镇馆之中哈，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是实际上这个博物馆里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钟。而说了大钟上面有这个经文哈，这也是永乐大钟的一大特点。它不是一个这个光溜溜的大钟，上面是 布满了经文， 布满了经文。那么古代很多经文是梵文，那么永乐大钟的这个经文，它是梵文还有汉文，是不是都有啊？ 对，它呢，这个永乐大钟啊，其实更大的特点就是它上面的经文是非常多的。那么，可以算是遍注经文啊。这个经文里面就也包括了汉文的经咒和梵文的经咒。那么，除了大家可能会想象到的钟的表面注满了铭文之外呢，其实在钟的内壁，就是钟的里面，包括钟的口沿呀、钟的顶部以及悬挂钟的这个钟钮上啊，都遍注着这种铭文。 哇，这个就很难得哈。 对，一共是23万多字。其实呢，它这个呢可以堪称世界第一了。 我就好奇怪，你说这种铭文它必须得先做模子的时候就把这都弄好哈，本身这种大钟就很难铸，然后这模子上面还有这么多经文，这得花多少的功夫啊？现在想想真是很难得。 确实，因为同时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啊，通过这个试读的这个铭文啊，发现呢这23万字的铭文中呢没有一点瑕疵，没有一个错字。 天哪！ 对，其实呢可以让我们就试想一下，如果今天让我们自己来手写23万字，可能都不见得能保证这23万字不出错，但更何况当时是住在我们钟上的， 就超个2300字，这都难免会就是走神了，会错一丁点哈。 对， 他们这真的是很难得。但是这里头这个铸了这么多铭文，这铭文都包括些什么呢？ 铭文啊，其实也包括这个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等这种汉文经咒啊，100多种。那么其实更有特点的呢，就是在我们永乐大钟钟体款石附近还铸有永乐皇帝的一个12围院。里面呢也写到了说这个为 是他的一篇文章是吧？ 对，他写到了一个愿望，他自己的一个愿望。他就说呢，里面其中有写到呢，就是说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时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治世常太平。那么呢， 这12个愿望是吧？ 对，一共是12个愿望。刚才只是说了其中的4个。但通过这些愿望呢，其实我们更能看到这个12围愿也许才是永乐皇帝朱棣一个真实的意愿，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口大钟来宣扬他希望国家一统安定富强的这种宏伟的愿望。对。那么我们馆呢，其实也根据永乐大钟的这个铭文，那么拓印编辑出版了《永乐大钟铭文真迹》一书。它呢是将永乐大钟全部的这23万字铭文都收录在这本书中。那么感兴趣的观众呢，也不妨能够找到这本书来自己进行研究和学习。 网友阿钟就问了，说是所有的钟都有铭文吗？他说我过年啊会去八大处敲钟。哎，没有注意过有一些什么铭文呢？这钟上面刻铭文是不是一种惯例呢？ 其实也不能说是惯例，因为我们还发现了很多就是这种素面钟，就钟上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不是钟非得一定要在上面有刻字的。那么我们大多数的这个中国的古钟上面呢是有很多的铭文，就包括有这种祝颂给予、佛道经典、功德主姓名，还有铸造时间等等的内容。那么古钟上面呢还会祝颂给予就比较常见的有像这种地道霞昌、佛日增辉，还有铸的皇帝万岁万万岁，这样子的给予。那另外呢就是最长的见的铭文最多的一个是功德主的姓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佛道教经典比较多一点。 功德主就是他这个 对 捐助人 姓名，还有那个匠人的名字可能也会有。那么古人认为就是撞一次钟等于诵读一遍上面所有的这个铭文，所以他认为非常吉利才会将这些铸到上面的。 对。那么我们中国人啊，其实除了用文字表达我们这个美好的愿望和希冀外呢，还喜欢用这种大量的符号和纹饰来表达自己一个内心的情感。那么我们古钟上的纹饰呢，就以像花卉纹、祥云纹、海水纹、杂宝纹，还有像瑞兽纹等这些纹样呢是最为常见的。那么它们呢不仅给钟体起到了一个装饰的作用，其实呢更有着一些特定的吉祥的寓意。那么比如像瑞兽纹，主要是它对它的推崇呢是来自于对上古图腾的 一个崇拜，那么寄托了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一个美好期待，像龙啊凤啊我们说龙凤呈祥这种啊。那么还有呢，像就是莲瓣纹，那么莲瓣纹呢主要是装饰在钟的肩部啊，就是肩膀的位置，相当于我们人的肩膀的这个位置啊。 嗯，莲花的这个花瓣的莲瓣纹， 对，莲瓣纹。 嗯， 那么呢，它是主要是汉代以后随着这个佛教的传入呢，那么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这种高洁品格呢，也成为了一个纯洁和清净的象征。对，那么还有呢，像刚才也提到了祥云纹，祥云纹可能我们更多的观众更了解一些，因为像我们2008年北京奥运会祥云火炬就是采取了这个 祥云 纹， 一说大家就明白了。 对。这个祥云纹呢其实也叫做云纹，它作为器物装饰呢可上溯到这个商周时期，那么战国至汉代是十分盛行的，那么到了明清以来呢，古钟上的云纹啊一般与其他纹饰组合出现，所以呢我们也认为呢它呢是道教用钟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在我们古钟博物馆啊自己收藏的古钟里就有一个鹤纹铜钟啊，甭看它叫鹤纹铜钟，它上面除了会有这个鹤纹之外呢，还会有云纹。那么它将这种祥云纹和鹤纹的完美结合啊。仙鹤我们可能大家也比较了解，它有长寿的意味啊。而祥云呢，又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所以它们组合出现在这种钟上呢，向我们也传递了一种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这种我们东方的一个精神。 嗯，刚才呢用了很大的篇幅给大家介绍了咱们这个镇馆之宝永乐大钟的情况。那么既然是叫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肯定这博物馆里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钟是吧？ 对， 还有一些什么样你们觉得能够称得上是这个镇馆之宝的这种钟呢？当然镇馆之宝有的时候是有一件，有的时候是会有很多件哈、啊。 当然镇馆之宝肯定就是我们的永乐大钟了，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精美的钟也是值得我们去一看的。 嗯，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志气庄严展厅里面展出的乾隆朝的这个乾隆朝钟， 嗯， 它的这个制作工艺就相当的精美，它的周身上下呢没有任何文字，但是呢有22条飞龙住在这个上面，而且呢这种铸造方法呢是属于那种几乎是把这个龙给凸现了出来，几乎这样的方法，而且还有一些云纹的装饰，非常的漂亮。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口大铁钟，这口大铁钟呢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北京城里头有很多的永乐大钟，那除了我们这一口著名的钟王永乐大钟之外，还有一口永乐大铁钟。这口铁钟呢原来其实是要悬挂在，就是在明代铸造的时候是要悬挂在北京的钟楼里的，但是因为当时的皇帝听了这个铁钟的声音认为不好听，那于是呢又下令铸造了现在我们见到这口永乐大铜钟更钟，挂在了那个钟楼上，那这口铁钟就被废弃了。那直到1983年的时候我们馆建成之前呢，我们才将这个大铁钟呢运到我们馆进行了收藏，它也是这一段历史的一个见证，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也去看一看。 这些钟大部分都是从哪儿来的呢？ 主要呢有一些是北京的一些寺庙里啊一些钟，那么当时呢成立文物保管所之后呢，就将这些钟呢都集中到了我们博物馆这。 刚才呢一开始二位就跟我们介绍到了，说这个咱们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有十大主题的，比如说什么这个钟韵鸿鸣啊，月鼓钟铃啊，礼乐回响啊，它绝大部分呢都是中国的这个古钟，但是还有一个专题叫外国钟铃是吧？ 对对对，有一个钟铃展厅就叫外国钟铃。 外国钟铃，你知道一开始我看这个时候我还觉得我是不是看错了，为什么叫钟铃啊？ 对，其实我们钟和铃不能完全的将它区分开。那么与我们中国古钟相比呢，其实外国钟铃的历史呢也同样的悠久，而且造型精美，工艺也特别的精湛。那么其实外国钟呢跟我们中国钟一样，它我们中国钟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外部撞击而发出声响的。西洋钟呢除了通过外部撞击呢，还有一部分也是通过内部，它有一个灵舌，那么撞击钟的内壁而发出声响是这种的钟。那么在我们博物馆里呢设置的这个外国钟铃展厅呢，像有一些日本、韩国的佛钟，还有西洋的教堂铜钟，还有外国的一些友谊钟都非常值得一看。大家呢以后有机会可以到这个展厅亲自来看一看。 听说还有欧洲的一个钟琴是吗？ 对对对，那么钟琴呢，也是我们这个展厅比较有特点的一组钟也是我们博物馆里，那么在2014年重新开放后非常有特点的一组钟。 这是什么呢？钟和琴结合在一起吗？ 钟琴呢其实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呢是在大约1480年的时候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出现的。它是一种将键盘脚踏板通过金属线与悬挂在高处的这个钟相连接的一个乐器。所以它虽然叫钟琴，所以但是呢它跟琴呢唯一有相似的就是因为它有键盘，对，有 键盘 和脚踏 板、 对对对、那么我们馆引进的这套钟琴呢就是由23口钟组成，那么它呢能跨越两个八度，也可以演奏呢钟外的乐曲。 这个你们平时有机会演奏给大家听吗？ 我们这个呢除了能够人工演奏之外呢还通过电控程序它自动演奏。 就跟某些钢琴也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有一些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把这个钟琴的电控程序打开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呢是能够听到我们钟琴的演奏的美妙乐曲的。 咱们中国的这个古钟文化是自成体系，源远流传。从这个新石器时期祭祀通神的陶钟，然后到这个先秦礼乐制度下的这个青铜乐钟，再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范钟，古钟的演变过程既漫长又复杂。 古钟里的中国文化，古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您逛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辞旧迎新、迎钟祈福、元旦敲钟活动是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传统项目，于每年12月31号晚举办，至今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36届。它已经成了首都市民乃至外宾辞旧迎新、祝愿祈福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该项活动的举办意在迎接新年的到来，丰富节庆文化内涵，烘托节日气氛，发扬民俗活动的优良传统，发挥好博物馆寓教于乐的宣传教育职能，在新年之际撞响永乐大钟，为国泰民安祈福，为阖家欢乐祈愿。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那么我们也提到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一个叫辞旧迎新、鸣钟祈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吧？ 对，它是一个传统的活动。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那辞旧迎新、鸣钟祈福、元旦敲钟活动是我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一个传统项目，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36届了。那每逢到了这个鸣钟祈福活动的时候呢，我们的观众都可以排队亲手去敲响这个永乐大钟以来祈福。鸣钟呢，我们一般都会敲108下。敲的有规矩，就是紧敲18下，慢敲18下，不紧不慢再敲18下，如此反复2遍，就是108下。 敲这么多下，为什么是108下呢？ 至于大钟为什么敲108下呢，有两种这种传统的说法。一种呢，我们古人认为说这个撞钟108下，一应12月24节气。72候之数。何为108？象征的是一年轮回，天长地久，平安的一个象征。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农耕社会的这个人民们比较信奉佛教，那他们认为呢，人生中有108种烦恼，那鸣钟108下可以尽除世间一切烦恼，所以呢我们佛教上也称为百八钟这么一个说法。 对，那么我们其实刚才说的这个后是古天，古代呢是5天为一 后， 对对对，所以呢这12、24、72三个数字相加正好是108。那么如今呢，这个辞旧迎新、鸣钟祈福活动呢，已经成为我们这个首都市民乃至外宾参加这个祝福祈愿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那么该项活动的这种我们举办呢，也是希望在这个新年即将到来之际，那么在加强我们文物保护与利用的同时呢，给市民们丰富节庆的文化内涵，烘托一个节日的气氛。那么观众们其实一同与我们工作人员一同呢鸣响永乐大钟不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祈福，其实呢我们也是共同为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祈福。 我不太明白，一个人敲108下吗？还是大家一块 会有几个人共同敲几响？ 我说呢，这要是一个人敲108下，这一晚上这周围的居民也得跟你们急了。网友索索米说了，说这古代的钟它究竟是乐器还是 就是用来知道时间的呢，有点搞不清楚哈。确实是咱们有这个成语，比如说叫这个鸣钟列鼎，就是形容古代贵族高官生活的这个奢华。 对， 钟一般我们查了一下，它是打击乐器，泛指一般的一些乐器吧，就是在这个成语里哈，鼎是盛食物的器具，就是吃饭的时候这个身边响着乐器，就形容那时候他们这个生活比较奢华嘛。 是， 其实所以最早的时候钟它是作为一种乐器存在的是吧？ 其实钟呢在先秦时期啊主要是作为乐钟存在的。那么就乐钟来讲呢，它是有用来演奏音乐的功用的。当然呢它还有一些在祭祀礼仪上的一种代表，还有一些权力的这种啊象征意义啊，在这种礼制上。那么同时呢，其实钟啊作为一个响声器啊，因为它能听响嘛，所以呢它呢主要呢还有传递信息的用处。我们刚才介绍到的更钟啊，我们在城市里是用来向公众报时的啊，所以呢它是用来这个传递信息的。同时呢还有一些警示做的警钟啊，敲钟来鸣警，我们有一词语叫警钟长鸣嘛。还有呢像其他呢还有用在一些仪式里等等啊，这些钟呢都是其实是我们古代古钟的一个用处。 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知道它是作为一种乐器，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找的这个电乐这个编钟，它实际上就是乐器的一种是吧？ 对， 而且还有音阶。刚才你说了你们这里馆里头的古代的不是古代了，国外的这个钟琴其实它还也是跨了很大的一个音阶呢。 对对对， 两个音阶是吧？ 对，我们引进的这套钟琴是跨两个八度。 那什么时候它这个钟从乐器又变成了这种报时的功用呢？ 主要是呢在先秦时期是乐钟，那么自汉代以后城市中呢逐渐形成了这个在位于城市中心有一个钟楼，那么在钟楼里呢敲钟报时有这方面的记载。 那么说到这个钟呢，我们一般会想到铜钟比较多哈，当然也有一些铁钟。那么像在咱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这么多的这个种类的钟，那么到底都有一些什么样材质的呢？ 其实钟呢我们知道更多的是青铜材质的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青铜钟呢，主要是因为青铜材质的古钟啊声音是非常悠扬和远播的。像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里给大家敲的这口钟就是青铜材质的。那么除了这些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材质，那么比如像铁钟，刚才介绍的永乐铁更钟它是铁制的。还有呢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套金编钟，它是金的。那么呢还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时候发掘出土了一些这个小的陶钟陶铃，它是用陶土烧制而成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像瓷钟啊以及木头和玉石制作的钟等等。 还有木头做的，这个能敲出响来吗？ 一般这样的钟的话可能大多数都用于陪葬。就是铜是比较贵的在古代。那它陪葬的话呢这个钱太贵了，他们就会做一些比较仿的像的，然后陪葬在墓里。 那像玉石的这种呢？ 玉石这种也是这样的，也有可能是装饰品或者是一种礼仪的一种象征。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早的那种陶钟。那它是就是我感觉陶这个东西也很难敲啊，一敲是容易碎掉的。 对，陶是比较难敲的碎的，但是呢在当时的那个新石器时代的时候，这种青铜的这个铸造技术他们还不是很成熟，那想要铸造一个铜的这种响器的话还是比较有难度的。那陶的可能更容易，而且当时的陶钟呢就我们推测很可能只是用来集重或者是一些巫师所用的，所以它不是非得要咚咚咚使劲敲才响的，有一定的作用就可以了。 它可能更具有一种代表意义来沟通，在古人认为 沟通天地，就在某种仪式上的时候它来使用哈，未见得非得出大响，能大家能看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行了哈。 是， 那么咱们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就是除了刚才说了这个敲钟活动只是在元旦会有之外呢，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互动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呢？ 其实啊，我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啊，如今呢还是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北京科普教育基地、北京校外教育基地、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呢也是北京市社会大课堂的资源单位，也是首都学雷锋志愿服务站，所以呢我们博物馆呢一直致力于我们社会教育和志愿服务工作。那么所以呢就围绕着这些社教和志愿服务呢，我们也开展了很多其他的体验活动。那么就志愿者而言呢，我们除了有志愿其他的提供志愿服务平台之外呢，我们有专门的钟王碑志愿 愿者、大学生志愿者的讲解比赛、 哦、 啊，如今呢已经举办了啊13届、 嗯、 啊，我们会在每年的5/18前后，那么国际博物馆日前后举办这样一个节这个比赛 啊。那现在是不是已经报名了呀？ 对，我们从这周末我们会开一个这个 启动仪式 部署会 对 啊。 对，那到时候这个消息会在哪里公布呢？ 会在各大这个大学的这个社团，然后志愿者的这个社团里头公布。 你们就没有微信公众号公布一下吗？ 这个可能也希望就是有兴趣参加的啊、 嗯、 这个啊大学生志愿团体可以找我们进行联系。 哦、 嗯、对。 好，来接着介绍。 对。那么我们馆呢啊除了有这种志愿服务之外呢，同时以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我们的社教体验活动。 嗯、 其中像我们的中陵文化巡展、 嗯、 会带着我们一些展板呀、书籍呀、啊、还有像编钟的纺织品啊，先后走进啊像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 嗯、 还有像人大附中啊、民大附中等等，还有延村中心小学这种中小学、 嗯、 包括幼儿园等等，还有像一些社区中，在这里面向我们的居民、向我们的中小学学生来宣传和展示我们的中陵文化。 嗯 啊，那么在博物馆内呢，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开设有像铸钟小能手啊、木板印刷呀、拓片制作等这种互动项目啊。 搭配这些互动项目的时候呢，比较有特色就是我们馆在2017年的时候推出的一款就是中陵文化的活动手册， 嗯， 主要是给这些青少年用来在我们馆里活动所用的。那这手册里头就包含了有这个看、听、写、思、创这样五个角度的这个主题，一共11个环节、 嗯、 那学生们不仅可以在这个手册的指导下根据我们的讲解来进行回答一些问题，进行一个互动交流之外，还可以亲手去制作自己的一个小纪念品，然后带回家去，然后把中陵文化呢带回家，带到身边的朋友那边。 嗯， 所以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 对，如今呢，我们社教部门的工作人员呀、啊，也是在继续的挖掘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个中陵文化中蕴含的像思想观念呀、人文精神呀、道德规范等等。那么结合我们如今这个新时代的一个要求，进一步的继承创新，从而呢，希望能够激发出传统文化的一个生机和活力，那么开展观众特别是我们青少年朋友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的系列啊体验活动，当然我们都是在正在设计当中，那么使其有益的这种文化价值呢真真正正的融入到大家的生活，从而呢也是这个贯彻我们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那么不断的以这种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这种美好生活的需要、 嗯、 那么也希望我们感兴趣的观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朋友们，积极关注我们馆古中博物馆的官方微信，我们会适时的发布我们这些活动的信息。 不单是青少年朋友们关注啊，中老年朋友也关注啊。大家很多去过的朋友们也是纷纷的在这个平台上来说，对于你们这个博物馆还是有这个非常深厚的感情。 是， 一位朋友做个敬业的饭桶说了，这个他说我去那儿看过有一套这个曾侯乙编钟，工作人员还现场表演了一小段， 对对， 很喜欢。他说这个永乐大钟巨大巨高，除了震撼没啥别的形容词。 对，这个曾侯乙编钟，我们自己博物馆的职工啊也组成了一个编钟表演队、 哦、 会在我们像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中秋活动啊，比如说这个新年这个撞钟的时候啊，还有一些像迎接518的时候啊，可能会在特定的一些重大节日和活动期间啊向公众进行演奏啊，大家也可以啊根据自己的时间啊择期前往欣赏。 嗯，刚才说了大钟寺3万多平米的面积是吧？ 对， 规模其实是很宏大的。除了这些展品之外，应该说本身你们这个博物馆的这种古建筑也有很多看点吧？ 是的。那么其实啊，我们觉生寺啊、在刚才介绍到了，它是一个清代的寺庙建筑、 嗯、 所以呢它中入主体的建筑格局是被基本的保存了下来的。那么前后呢一共有5进院落。 哇，好大呀，5进院落。 是的、 嗯、 那么呢它中入的建筑呢都是坐北朝南的，那么由南向北呢依次为像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 藏经楼，最后呢就是收藏永乐大钟的大钟楼了。 嗯， 那么大钟楼呢也是作为我馆的主体建筑核心建筑，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它是一个二层楼阁，那么上层为圆形，下层为方形，也是体现了我们大家所都知道的古人的这种天圆地方的一个哲学思想。 那么这个现在这个春天春暖花开了，你们那是不是还可以有踏青的呀？ 对，我们这边博物馆呢就是来造这个景观，种植了大量的这种花卉还有植物。我们比较推荐的是马上就到三月中下旬，然后玉兰花会相继开放。 嗯， 我们的玉兰花是种在大钟楼的这个周围，到时候开放了之后呢，一片花海跟钟楼互相掩映，是非常美的。每年也有很多这种摄影爱好者到我们那里去拍照。另外呢，玉兰花 现在已经含苞了吗？ 对，现在已经有花苞了。 哦， 对，另外这个玉兰花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牡丹园的牡丹会全部都开放，也是非常漂亮的。 嗯， 还有就是东院我们有海棠树，嗯，还有这个月季丛。月季丛我们一般是从四月一直会开到十二月，这个月季花也很漂亮。 嗯， 那秋天的时候有这个银杏树搭配着这个月季丛，颜色也是非常好的。还有金银木，到了秋天的时候会满树都是红果，然后一片红红火火的，也非常的漂亮。那推荐大家呢可以多过去看一看。 嗯，好，最后抓紧时间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参观的这个时间地点还有门票吧。 是，我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是每周二至周日啊，上午九点到下午四点半对外开放，四点钟是停止售票，就是大家就不能进馆了，到四点。那么每周一是闭馆的。那么我们的门票销售渠道呢，只有在现场到我们的售票处现金购买，票价呢是30元。当然啊，我们在每周三前200名的观众是可以到我们山门的访客中心领取免费参观券的。 每周三前200名， 每周三 早点去就有可能。 对对对，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这个发放的还是非常快的。那如果呢您是北京工会的这个会员，您可以持有这个工会所发的京卡互助服务卡，也可以到我们访客中心免费领取我们的参观券。 这个不限周三了。 对，不限周三了。 太好了。 对。那么其他的优惠措施以及博物馆举办的活动呢，您也都可以随时的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古钟博物馆。那么在微信平台上，您除了能够接收到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信息之外，还能够欣赏到博物馆里的四季景致，同时呢聆听到古钟的钟声。其实我们这古钟刚才也说了，它不仅要观其形还要听其声， 是， 但是它作为文物来讲呢，我们不可能每个观众到我们博物馆里都要敲一敲，这个是不允许的。所以呢我们将提前录制好的钟声放到了我们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亲耳在微信平台上听到我们的古钟的声音。之外呢，我们还在古钟的微信平台上呢，传上了很多古钟有趣的古钟传说故事啊，这个呢已经有很多期了，大家呢也可以到相应的栏目里啊去听收听我们的古钟传说故事。当然，最希望的就是能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一同走进我们的博物馆里，与我们的工作人员、与我们的志愿者们一道，那么一同呢去探寻、聆听、感知我们钟灵文化之美。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给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哈。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社教部的王申和程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我们了解到了在应该说现在算是比较市中心的地方了哈，还有这么奇妙的一座博物馆，而且占地面积还这么大，有功夫的话，有机会的话，尤其是现在这么好的这个季节哈，大家可以去赏赏花，听听钟，了解一下这个传统文化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 也非常感谢二位来做客，辛苦了，谢谢你们。 行，也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重播节目，《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早上7:30。好了，稍后在16:30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 小饭馆里面新鲜的是外地的老乡们，他们的脸色像我一样，